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是英雄，就注定无泪无悔。这笑有多危险，是全程毒烟。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。这心没有你，活着可笑。 可不可以再爱你？我会用所有的勇气，就算没有。

伤怀。 抚慰就是暖暖静静的